占12宗，其中11宗嚟自江苏，1宗嚟自云南，冇新增死亡个案。同日新增18名无症状感染者，其中7名本土感染者嚟自江苏。南韩嘅新型肺炎疫情恶化，单日新增1842宗确诊个案，再创疫情爆发以嚟新高。同日新增3宗死亡病例。新增確診個案當中1533宗屬於社區感染，境外輸入有309宗，其中270名患者來自軍方、青海部隊。天氣方面，驟雨正是影響廣東西部沿岸，此外熱帶氣旋煙花的外圍下沉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東部，並且逐漸向西伸展。在早上10点，台风烟花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移向台湾以东海域，并且逐渐增强。同时，热带低气压查帕卡集结在湛江之西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广西沿岸地区，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炎热，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天气酷热同有烟霞，亦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50点，升426点，总成交金额348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5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37点，升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4蚊，升6蚊；美团276.8，升6.6；中国移动49.9，升1.1；盈富基金28.18，升4.2；友邦保险96蚊，升2.3；药明生物133.6，升1.8；吉利汽车24.3，升9.5；港交所534.5，跌5毫；微盟集团10.56，升7.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3，英镑10.654，瑞士法郎8.474，澳元5.714，加元6.18，新西兰元5.408，欧元9.17。每百日元对港元7.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09。港金现价报1671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1.11美元，卖出1801.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啦，咁而家龙尾喺风力楼噶，重复多次。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风力楼。咁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交通回复翻正常。咁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中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而家大埔公路出九龙咁只系近住马场一段咧行车缓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黄大仙道去钻石山方向近住沙田坳道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翔道官立中学对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挤塞，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宏照道的支路挤塞，龙尾在九龙面粉厂。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南边为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津桥。元朗公路入屯门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福亨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渡船街、东莞街、美孚、

好正正啊！呢、這个太阳出来了话天晴嘅呢个星期四吓，廿九度气温，我系梁嘅张， 我系芬妮瑞， 我系林美强， 林美咩啊？ 林美啦，又一个礼拜嘅， 哦，即系林美先强，之前就唔强嘅， 咁 都好过林美香嘅， 系啊， 冇错， 礼拜四啊特别强， 需要啲时间嚟啊，等自己 warm up 啊，哇， 系 正啊， 但系你一 warm up 之后，大家就谢啦， 就走啦，冇错冇错冇错，三小时节目而家开始吓，风骚范围记住呢个 radio。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呢个星期四啲节目多到爆棚， 我哋不断会有呢一个嘅时强周期， 一阵间会出现 开心字典， 喂， 同埋爱好后列啦，喂。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Now don't you worry about my boyfriend, the boy whose name is Vitorino. Ha, I don't want him, couldn't stand him. He was no good, so I. Now come on.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Come and find me, my name is Macarena. Always at the party con las chicas que son buenas. Come join me, dance with me, and all you fellas chat along with me.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好，今日嘅天气咧，大致系天晴啦，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炎热，吹微风嘅，未来数天咧，天气酷热同埋有烟霞，有骤雨嘅。星期四， 识唔识跳头先嗰首歌啊？ 嗯，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呢啲系起码系九十年代。 唔通你一嚟嘅就係要跳嗰陣咪騎馬舞係咪？係咪啊？ 我哋呢啲咧去 disco 咧係隨心而發嘅，咩舞步唔使嘅，即係 亂跳啊！ 亂跳嘅嗰 陣，但係去到呢首歌就真係 冇錯。但你嗰陣時喺 disco 嘅就總有一啲歌咁樣一出去嘅話咧，一響起你就會出去㗎啦。 同埋咧呢只歌或者呢類歌咧，係咪搭膊頭成條龍咁樣走嘅？有冇玩？ 唔係呢只，呢個係分別跳㗎嘛，噔噔噔 噔噔，即係排咗喺度嘅，好玩㗎呢度真係好玩。 你不如揾人你拍低佢啊，你教大家跳。 係啊。 咁老啲舞我唔想跳啦， 长青嘅 跳， 咪就系咯，唔系唔好啦， 乜 嘢唔好啦，你哋跳啦。 好我跳。 喂，嗱，作为一个幕前嘅表演者咧，即系无论系电台又好啦，电视台又好啦，甚至而家讲到啲运动员，运动员都系一种表演嚟嘅，即系一种体育嘅表演吓。咁啊，最 hit 嘅 topic 系咩咧？就今个礼拜冬奥啦吓。咁但系由于呢个疫情咧，过去咧，其实一本嚟旧年到到今年，话搞唔搞得一年啦，咁就今年。焗住搞啦，但系而家好似东京，因为12号开始咧，个疫情又好似上升翻，咁变咗今次咧，而家呢个奥委会个主席就讲咗啦，好多嘅表演，大部分啊，基本上吉场啊，所谓即系空场啦，即系你继续，唔系吉场啊，即系空场，咁啊，总之运动员就。你繼續玩啦，但系咧就冇人睇噶啦， 系啊，冇現場觀眾啊嘛， 爭少少啊， 系啊，如果都爭啲啦，都可以擔心啦，係咪啊？選手村都 係啦， 啲事， 啲運動員都有事， 都而家喺度諗 安全 為重咧，好慘啊！其實我覺得 慘， 對於運動員嚟講嚇， 係啊，冇人睇你。哇！冲线嗰一下几型啊！举一个手，我一世人都未试过冲线，你试过未啊？ 你马你终于有一日会冲线，人生终于有一次冲线， 系啊！你马拉松 唔系 因为 同场啊？喺运动场你真系有冇试过？ 你想唔想你冲线嗰日有人欢呼啊？哇！ 我想啊！ 今日冲线啊！ 其实你以前细个嘅时候啲运动比赛你只要参加嘅话，咪有机会冲线咯。你冇参加嘅？ 我系好渣冇运动细胞， 我都冇参加。 其实我都系噶， 我都冇参加。 我有参加，但我参加做啦啦队咯。冇參加，因為任何運動我都好渣嘅，即係跑步又慢過人啊，跳高又唔夠高啊，係咪？撐杆跳嗰啲就唔使啦，支杆仲長過我成個人。咁所以其實乜嘢都係唔玩得唔叻咯。我不嬲都係非常之欣賞嗰啲係玩運動叻嘅人嘅，即 係 好勁嘅，教兩下咁樣就可以。 咪係咯， 跳高啊，跳遠啊，我係從來都唔掂嘅，側邊嘅幫人哋立定座位。 嗰時認住咧，第一佢要有嗰個 talent 啦，即係佢本身係即係叻。第二佢中意嗰样嘢咯，咁咁样我觉得自己唔叻啫，其实我真系冇，我坦白讲我冇试过嘅，可能我试咧，我试都冇试，所以我唔敢话自己一定唔叻，但系我系对嗰样嘢冇太大嘅兴趣，所以冇试到咯。 你以前喺屋企系咪系困住你唔出得街噶？ 系 真系，我有 我 最近识一个朋友， 我 细 个都系唔俾出街噶， 连秋季旅行都唔俾去啊！ 我点 解 秋 惊个学坏咯？ 去旅行会学坏？ 唔俾啊！系啊！点知你群埋啲咩同学啊？ 咁而家嗰个人系唔喺书啊？ 诶，嗰人都喺书。 有冇勾勾斗斗啊？ 诶，又 OK 喎，但系佢有好多啲社交礼仪啊，或者佢做人佢会争啲啲咯。 系 啊，细 个嗰时， 细个嘅时候其实应该要培养噶嘛。但系佢就爭啲咯， 咁你有冇兄弟姊妹啊？ 冇兄弟姊妹。 哦，咁啊真系慘，一獨家村都好緊 要。獨家村一個，係啊。 嗱， 我成日都 form 2嗰陣時咧，就一定要參加運動會。我記得我真係肉酸， 一定要嘅， 一定要 有嘅，要被逼嘅， 一定要啊！ 我 參加咗， 即 係 你揀咩嘅啫，只 係 啊，我揀咗你要參與咯，因為驚你偷走嘛， 冇錯，係 咪啊？兩日嘅我哋嗰陣時， 我好似一日啊，我哋都係學校玩啫，我哋參加咗100米， 係 跨欄同埋400米， 嚇嚇。 四百米就真系出事啦！ 你咁高，其实系咪唔应该参加呢啲嘢噶？ 系啊，好阻风。 会唔会啊？即系譬如我飞得咁高，应该系会俾人哋拉入去。应该系嗰啲篮球队啊， 或者持杆跳。 篮球队即系就系系 啊， 入樽嗰只 啊，唔得噶。我 呢四百出现咩事咧？ 跑到尾，原来呕噶。 我话俾你听， 冇谂过四百米。 我话俾你听， 你唔应该。 阿马小端，我估你嗰日犯咗个错，你食得太饱就 系 错。 系根本冇跑过啊！ 因为冇运动， 零啊！ 佢 第一次落场， 突然之间以为做咩黐咗线啊？个主任，我都试过，我试过就 系 啱啱去俾人哋 train， 跟住咧就做下嘅时候，我突然之间觉得天旋地转，跟住咧嗰个 instructor 好醒，佢就话即刻瞓低，跟住我就吓咁快，跟住话你唔好谂多咗，系要瞓低之后咧用一张凳将只脚晾起，佢话因为到个因为咧你个身体完全。唔知道你喺度做紧乜嘢，你突然之间咧咁样嘅话，你啲血泵唔到上去你个头度啊，所以你一定要用我咁嘅动作嘅话咧，将嗰啲血咧就全部 谷翻上， 谷翻上去。如果唔系嘅话咧，你系会休同埋晕。 我觉得咧，对于我哋啲唔识运动或者不善运动嘅人嚟讲咧，嗰啲叫做前辈啦，或者嗰啲instructor 啦，系应该有少少consideration， 即系顾及我哋嘅。我试过有一次咧，就去一间健身院咧，嗰啲冇冷气嗰啲咧，个个咧除晒衫咧， 劲力 啊嘛，下嗰啲咧 系 啦， 你似系嗰啲， 因为咧嗰个系我个朋友。 我爸嗰个朋友开嘅，即系叫细叔啦咁样。喂，金秀，你跟我玩下啦咁样。咁就派咗个嗰啲师兄咧，喂，掌上下做廿下，唔知咩做十下，系咁谷，谷咗半个钟至九个字之后咧，我觉得个人咧就嚟死噶啦。咁跟住佢见到我样咧白晒个块面，佢话好啦好啦，你翻屋企唞下咯。 我翻屋企唞， 我一个礼拜都举唔起只手。 唔好死喺呢度，你明唔明啊？我唔知点样落 死远啲。 我一个礼拜都举唔起嗰只手，我从此再唔敢玩，直至到好后期我先再慢慢玩翻。 唔紧要啦， 吓怕吓怕都冇。唔系咯， 净系只手举唔起啫嘛。 系啊，又唔系 第二样就 差 啲咯。系乜嘢啊？例如咩啊？ 例如只脚咯。 系啊， 好惨噶。举 唔起会惊好多。 即系如果系啊，我回想谂，如果个师兄系当真系一个新人，咁你慢慢循序渐进咧。我觉得我会好啲咯，即系我会接受嗰样嘢多啲。 佢好难同你循序渐进嘅，可能其实你讲紧呢一啲已经系基本嚟噶啦。 哦，系啊， 每一个人嘅体质都唔同。 即系我连基本都啃唔落。 系啊，你基本都啃唔落，咁又系衰啲嘅。咁但系问题系佢，好似我个 instructor 佢都系啊，第一堂佢都谂唔到我会呕啊，佢都会谂唔到嘅就系我就有呢一种咁嘅浑然嘅感觉。系啊，因为佢同我讲，佢就话你有冇做运动嘅一啲习惯嘅？我话系有，咁但系个强度有几多？你讲唔到俾佢听噶嘛？我觉得我自己跑得好劲啦，已经。但系好可能嘅就系我跑三十分钟，但我系慢慢咁样 moon walk 咁样，佢又以为你好似好冲线，所以其实佢唔知噶嘛。 我运动习惯就我运动习惯就唔做运动咯，呢个就系我运动习惯咯。 哦，咁又唔得嘅，呢个系一定唔得噶啦。 所以其实咧，跑跑下呕真系好肉酸。 你跑跑下呕啊？ 梗系跑跑下呕啊！哇，咁又 你埋到 就嚟到噶啦。 咁你嘅呕吐物有冇冲线啊？ 冇。 掠出去可？ 我最惨咧，嗱，你知唔知四百五系点咧？系一个圈。 多啲 一个圈就多一百， 系啦，再多啲噶嘛。 我就去到拉士嗰一百啦，咁周边好多人嘅，因为就嚟中线。 咁你哋排第几啊？你嗰时排第几？ 我点记得啊？累低咗呕， 劲累低。 跟住咧，我以为有啲救伤员抬出场咧， 唔系就摊喺度唔喐啦。 个汤啊埋边啊，因为后边有啲离近，我烦 死远啲。 你 又系死远啲， 真系死远啲。 如果唔系，你块面中奖，有啲人踩我，真系仲要系钉鞋。 哎，或者跨栏咯， 俾人踩几脚，跟住咧冲凉啲水就流翻出嚟，喺个身流翻出嚟， 哎呀，悲凉。 咁之后咧？ 之后咪以后唔参加咯。 原来我哋三个都系运动。嗰啲叫咩啊？ 败仗， 运动场下的 乌贼，惨啊， 真系惨。嗱，今年咧呢个冬奥咧就话讲咗啦，咁好多嚟吉祥，即系冇人睇嘅，咁点算咧？咁样样冇人睇嘅表演，作为表演者真系好辛苦，又惨啊！ 表演者冇咁惨，但系我觉得司仪先至难顶。 系啦， 我系台下观众，好惨啊！ 我亦都试过做一个冇人睇嘅演出者。 啊？冇人睇嘅演出者？ 冇人啊！哦，不如我哋搭伴翻嚟又讲下啦。听紧节目就系风骚发人啦，廿九度气温，相对湿度77%。Cathy Dennis 嘅呢一首。Just another dream， 又系另一个梦。 童话童真，带你寻回童年乐趣。 啲小朋友揾到萤火虫咧，佢哋即系咩反应？ 停低，静落嚟，发现到啲光点啦。其实对佢哋嚟讲咧，都系一个好新奇嘅一个经验嚟嘅。 细说香港建筑保育二，见证我城发展印记。 保育戏院嚟到做一啲表演，二其他嘅商业活动系能够应付到嗰个开支。如果咁样咧，就真系完美。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表示，国家安全处经深入调查，今日在全港多区拘捕两男三女，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十条。被捕男女正是被扣查，行动仍然继续，警方不排除再有人被捕。被捕人士由25岁至28岁，警方说他们是一个工会成员，涉嫌在去年年中至今年串谋发布、分发、展示或者复制煽动刊物，意图引起公众，特别是年幼孩童对特区政府和香港司法的憎恨，煽惑使用暴力和耸使不守法。警方又說，國安署同時凍結涉案工會大約16萬元資產。據了解，被捕人士屬於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的成員，涉案的刊物包括兒童繪本。警方提醒市民，發布煽動刊物屬於嚴重罪行，首次定罪已經可以被判處監禁兩年。对于三名青年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之后怀疑患心肌炎，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认为，家长或者青年人无需太担心，因为打针之后出现心肌炎的机会率罕见，即使出现症状亦都只是属于轻微，康复比率亦都高。孔凡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根据以色列和美国的数据，30岁以下人士接种疫苗，尤其是16岁以下人士，会较多机会出现心肌炎。但是他说，因为接种疫苗出现心肌炎的病征轻微，相反，如果因为感染新型肺炎，就有可能引发严重心肌炎。孔凡毅提醒青年人，接种伏必泰之后首星期多休息，少做剧烈运动，如果打第一针之后不舒服，可以先做心脏评估，例如照超声波等，才决定是否打第二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抓紧抓实防汛救灾工作，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近日多处出现暴雨，河南局部地区又遭遇极端暴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特别是罕见的城市内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要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强化责任制，落实各环节的责任，组织相关力量，调集资金和物资，支持河南全力抢险救灾，亦都要做好交通设施应急预案，防范城市内陆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并且加强气象监测预警，做足防范异常天气可能导致灾害的准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炎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和有烟霞，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12点，升485点，总成交金额5,28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562点，升0.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79点，跌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5.5升7.5，美团280.6升10.4，盈富基金28.26升5毫，中国移动49.9升1.1，港交所537.5升2.5，吉利汽车24.1升7毫，药明生物132.9升1.1，微盟集团10.86升1.04，友邦保险95.85升2.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2，日元110.15，瑞士法郎0.917，加元1.258，人民幣6.47，英鎊對美元1.371，歐元對美元1.18，澳元對美元0.736，新西蘭元對美元0.696。港金現價報16,710元，跌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0.58美元，賣出1,800.。卖出是1,801.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中交通意外，在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着城市花园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回落去告士打道接近中环广场。重复多次，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着城市花园有交通意外，车龙过了湾仔交汇处，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出。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着黄大仙中心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思瑞入口至到观景台嗰段咧，仲系比较多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屈地街。咁喺九龙方面，黄大仙道去钻石山方向，近住沙田坳道嗰段咧，仲系挤塞，车龙排到龙翔官立中学对出。新清水湾道落坪石，近住圣约瑟英文中学一段咧，亦都慢车。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希福道一段挤塞，排到浸会桥面。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昂船洲大桥青衣九号码头方向尖沙咀，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同埋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主席伍德基。 这个绝对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号召来的，因为过往呢就男儿当兵，现在就女子顶埋半边天。 晚晚看国剧830，号手就位。 除了可以晚上8:30在港台电视31收看之外，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网上同步直播。 我们是和你继续谈的马俊伟， 我是彭永仪。 DSE 放榜啦，彭永仪。 吓，关我咩事啊？ 啊，咁我哋要同同学继续倾噶嘛。 咁倾咩啊？ 放榜后嘅心情咯。 咩 啊？总之无论成绩系点，我哋都继续送上无限嘅祝福同埋鼓励。 加油啊！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 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甘甜是青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咧。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头先我哋讲到话咧，就系、是大家要睇呢个奥运嘅话，咁啊今年啊就冇呢个现场嘅观众啦。不过其实咧，如果大家要参与嘅话咧，系可以嘅，你知道吗？ 知道。 你系可以咧，就系、是、拍你自己嘅，可能拍手掌啊、 鼓励啊， 或者鼓励啊呢啲咁样嘅片段咧，可以俾翻嘅就系当局嘅。 嗯。 系啦，咁跟住咧，佢哋好可能嘅就系话咧，会喺一啲嘅播出嘅时候，即系转播嘅时候咧，可能咧都会嘅就系将你呢啲咁样嘅打气啊，又或者系呢啲咁样嘅片段嘅话咧，会摆喺度嘅。 咦、嗯？ 有一种感觉，就唔系话你系唔系孤单嘅，其实喺世界各地有好多人觉得系在线上系睇紧你哋嘅表现嘅、 其实佢哋知道嘅，运动员当然知道，好多人鼓励佢啦。不过现场嗰个气氛，我所谓叫气氛啊、氛围啊、掌声啊、欢呼声啊、嘻嘻声啊，好重要。 梗系啦， 对于台上嘅表演者 咧， 点讲啫，一样好重要。 我哋讲嚟听下，你话你试过 嗱，咁啊好多年之前咧，咁我试过有一次咧，就去做一个讲座，咁、个讲座咧就系讲亲子嘅，有个题目嘅，但我已经唔记得咗，我仲好好心机写。写晒 script 咁啊，写，因为一个人企一台讲个几钟咁，一个钟定个半钟我唔记得咗啦，好似一个钟，系啦系啦，类似栋笃笑啦，但系全部要环绕亲子啦，种种嘅问题啦，咁啊好啦，咁啊到时就喺呢个会展中心，一个叫 BB 用品展，你知唔知先？ 哇，好惊啊！ 其实会展年年都有好多唔同嘅展览啦，咩宠物展啊、玩具展啊、书展啊、BB 用品展啊。每一个展览都吸引咗好多呢方面嘅所谓叫target audience 啦，即系譬如啲用家啦，譬如啲妈妈啊，一家大细啊，拖埋 B B 啊，细路仔咁样。 我参加个 B B 爬行大赛。 你扮 B B 啊？ 唔系，我做 M C。 系，因为佢似。 好难做。 系啊， 因为啲 B B 佢唔行就唔行， 唔听你讲噶嘛， 系啊， 冇错啦。好啦，咁去到场地啦，咁就其实就系一间嘅奶粉公司定系 B B 用品，我唔记得啦。总之一间。类似嘅商家赞助我啦，系啦，好啦，咁阿梁生你嚟啦，好啦好啦，嗱咁啊准备啦噃，咁有个台仔啦吓，下边咧就摆咗成我咁六七十张凳咁啊，咁就有当时仲有十零廿个啲师奶咧喺度行得攰，咁啊因为佢 叹冷气啫， 叹阵 嚟嘅咧， 系 噶， 唔系同埋睇有冇 premium 送， 系啊系啊系啦，咁咧跟住咧就冇，好到你啦，咁啊，诶大家好，我系梁继章啊，咁今日咧好开心，咁啊讲咯，好啦。咁慢慢嗰邊開始，另外有啲聲音啦，即係每一個 function 有啲唔同嘅 attraction 咁。好熱鬧啊嘛！ 係有啲嘅，有個大台，跟住有啲細嘅台， 有啲喺度嗌咪啦。哎呀，呢邊唔知咩？咁陆续咧，啲师奶就望啊，嗰边做咩？咁多人嘅，过去睇下先。咁 买奶嘴送奶粉咁样， 系啦，行下一个， 系嘛？ 行下一个，咁台下之前咧，就本来咧就有都有十零个嘅，行下一个，最后。冇晒人咯，成个观众席系零人，冇人啦，吉祥啦。咁当时我啲汗就开始流落嚟啦。啊，点算咧？咁 其实嗰个 host 都应该制止或者即系 你冇得制止噶。嗰啲观众佢行入嚟，佢中意坐边度坐边度。 但系佢有责任保护嗰个嘉宾 讲者， 系啊。 咁当时咧，我就同即系个心里边一路讲紧自己台词啦，一路谂我应该点咧咁样 去捉佢哋。 但你又冇你捉唔到佢啦，因为太大同埋太多 attraction 啦。佢去咗买嘢就唔翻嚟噶啦。咁好啦，咁跟住又冇新嘅坐低。 咁落嚟咧呢一个钟咧，我就系咁望住嗰啲凳。嗱，各位朋友，我哋今日咧就讲呢个乜嘢啦？你哋话系咪先？系啊嘛，咁样啦。 做神功戏咯， 做神功 系冇错。 招待嗰啲睇 遇难之嘅神功戏， 就算冇人睇嘅话，我都要俾神机。 我哋呢一行以前有一句说话叫得一个观众，你都要做嘛。但系而家唔系啦，冇观众你都要做，因为你受咗人哋嘅委托，你唔好话喂阿咩小姐冇人睇，咁我唔使讲啦。 你话事 得噶嘛？唔系我话事噶嘛？佢又唔会入我落嚟。同埋仲有一样嘢，我当时咧系咁样安慰我自己嘅，因为佢拍低晒成个 show 咧，做佢公司嘅一个 record， 我唔知佢会唔会摆上网站啦。但系我就会觉得唔紧要咯， 你咪当录影咯。 我做电台节目。我都系望住个麦嘅啫嘛，我唔系望住啲观众，我就当 你冇望我嘅原来， 冇噶， 我望你，我唔想做 嘅。师傅嚟， 系咪先？电台节目我哋都系望住个麦讲嘢，所以我就当自己。 你都唔知有冇人听噶？ 唔知噶，可能得我哋三个自己倾偈。 我开心得咯， 冇所谓，几好啊！ 所以我就安然咁度过，同埋我同即系我当我走啦，我行出去嘅时候，我同自己讲，我过到今日咧，证明。我都仲系一个专业嘅人， 好嘅，掌声， 应该系咁样啊，系咪？好啦，我试过有一次咧系开心嘅冇人睇，系啦， 得意。 话说咧就喺有一次喺国内，哇，好犀利，唔系净系我冇人睇啊，连 Maria Cordero 都冇人睇， 哇，佢冇人睇， 系咪好奇怪呢件事？ 哇，你笑得咁开心嘅， 系，但系我哋最后尾嗰时候，我哋系成队人都好开心嘅， 因为照收钱， 因为咧就大会邀请咗我哋，其实咧就系有一间大公司一个大集团嘅一个 annual dinner。咁跟住去到嘅时候咧，你都知道国内噶啦，好早开始嘅， 六点。 我哋基本上咧就由朝头早嘅就十点零钟咧就已经有一架车，冇错，因为就全车人咧就跟住咧就系过关啊，样嘢全部包晒嘅，起码咧就有成六七个钟头到啦，熬到翻去。 哇，好远喎你！ 好远，喺边度我已经唔记得啦，因为其实基本上你问都冇用嘅，因为唔知嘅。总之系条路啊，一条路咁样。 总之你去啦。 好啦，咁我去到嘅时候，咁大家就当然啦，咁啊化妆啊，准备啊咁样啦。其实咧就应该系六点钟就已经开始啦。 系啊， 有人嚟 ，OK。咁啊，总之佢就会睇到。如果就系嚟到咁上下嘅话咧，随时会叫你开始，系咪咁样噶？ 系 系系啦。咁我哋觉得吓乜咁样嘅咩？乜唔系通知人哋八点钟就八点钟？因为我哋通常如果你喺香港去做 annual dinner 咧，好多时候系八点至八点半有个 buffer 位嘅，因为睇下老板几点到啊嘛。 最紧要个老板到咗先。 系啦。佢又冇嘅，總之我哋睇下，如果有七成人坐滿嘅話，或者有一半人坐滿嘅話，我哋就開始啦。因為我哋慣得早食飯，咁話如果你夜嘅話咧，九點零鐘咧，啲人就散㗎啦， 走曬㗎啦， 因為仲要抽獎啊嘛。咁所以咧就唔使㗎啦，得㗎啦。咁你準備啦。咁我哋好緊張啦，化曬妝。好啦，六點零鐘到咧就嗌我哋嚟啦。咁跟住咧就其實出到去咧未滿嘅喎。咁佢就話唔緊要，因為咧點解未滿咧？啲人嚟咗，不過就未入會場，唔係係嚟咗。佢哋喺另外間房嗰度咧。饮紧酒，系啦，一阵间差唔多要食饭嘅时候，我哋埋位咧，就总之当当当咁，有啲人就会埋嚟噶啦。 其实你一定好放心，因为佢哋做惯啊嘛，而且你一定会信佢噶嘛。 系，冇得唔信佢啊，因为基本上系佢话点样，我哋就点样咯，唱咪唱咁啊，做咪做，抽奖咪抽奖咯。一上到好奇怪喎，佢叫我哋抽个奖先。 咦？ 系啊，咁我哋就抽。 但我哋成日咧，我自己啲咁样担心啫，我都系做司仪噶嘛。抽咗奖嗰啲人撇噶咯，因为抽奖有种压轴嘅感觉。 同埋如果你 唔走嘛。 后奖二奖三奖抽咗， 千祈唔好 走噶啦， 都 冇最大份嗰个都冇行啦， 又系我啲玩具冇人要， 系咪？唔系咯，冇得拗啊！咁佢就叫我哋抽奖啦，咁啊抽，抽完之后咧，总之你 抽 晒 啊？ 唔系，佢系就总之系抽，佢有好多奖，总之抽啦，抽完一轮之后嘅话咧，其实系嗌亲咧系冇人嚟嘅。咁就唔緊要，我哋一陣間遲啲會補翻俾佢噶啦。如是者都係咁樣嘅話，你已經好冇乜人嘅，唔緊要。咁跟住到最後尾嘅時候咧，就已經又繼續做啦。咁啊又叫啲CEO 上台又講嘢啊咁樣啦。下邊啲人亦都係冇人理嘅。總之佢就行下行嚟行去，行嚟行去，永遠咧都坐唔滿嘅。咁我哋就猛喺度講話，其實咪停一停啊，即係或者你係都要敲個鐘，跟住就叫大家入嚟嘅話，佢就唔使啊。我哋係咧就採取放任嘅態度。總之佢哋要討我嘅， 佛系公司。 入嚟系啦，总之系坐一台嘅，我哋就俾咗佢食啦。咁我话咁都几好， 你自由啊？ 呢个公司执咗未啊？ 冇，未执，系大集团嚟嘅。咁跟住我就话原来系咁样嘅，咁啊都冇声出啦。咁跟住心谂到最后尾嘅时候咧，无端端咧就叫我哋讲话得啦。以下嘅下嗰啲嘢嘅话咧，你 cut 晒佢。我哋有游戏玩嘅，都冇人。譬如可能我要十个人召集十个人嘅话，佢下面都冇十个人，你明唔明啊？ 少到咁样，唔系少到咁样。 因为你已经抽咗奖啦。 系啊，冇人玩 噶嘛。佢嚟做乜嘢咧？同埋佢最开心嘅就系喺隔篱房嗰度，大家喺度饮酒。咁同埋跟住咧，就跟住我哋话咁点样啊？ 但系你呢个系咪食嘢嘅场地嚟噶？ annual dinner 嚟 噶，佢都要入嚟噶，佢唔使入嚟食嘢咩？ 佢喺出边有一间房有个 reception 嘅房啊，佢哋全部就喺出边度饮酒啊，佢哋吓咁啊冇入嚟啊，咁跟住咧就咁啊算啦，咁跟住佢就话一游戏嘅就 cut 晒佢啦，唔做啦，咁样我就哇好正，而家 cut 晒 走得， 好得有啲唔使做啦，咁但系 Maria Cadello 已经化妆啦，佢唱唔唱？咁跟住佢就话睇下点样啦，如果系嘅话咧都好啦，都叫阿肥妈出嚟啦，咁跟住佢就大家好，大家好，其实佢都系吉祥嚟，得几个人啫，都拍下手掌咁样，佢好犀利，真系好。专业，佢又带咗有两个女仔一齐啊跳下舞噶嘛，咁佢就照做，佢照做，跟住咧上到去咧就系唱紧第一只歌嘅时候咧，已经听到佢哋嗰啲主办单位喺度讲啦，得啦，唱一只啦。叫佢落嚟。 哎呀！ 原先 Maria 系要表演咧，就45分钟噶，好开心啊！我哋 谂住换埋三票， 45分钟变咗一只， 变一只，咁根本都冇人睇啦，算啦，由佢啦，由佢哋啦，总之佢哋等佢自己开心心就算啦。我哋卒之都明白点解啦，就系跟住完咗之后，咁跟住就已经上去咯。佢就话好，我哋暂停，睇下嗰啲情况系点样。如果真系有人嚟嘅，咁我咪睇下再上翻去唱。唔紧要，因为 book 你 book 到十点钟啦嘛。 都嚟咗啦。 系啦。咁跟住我就好，梗係好啦，咁樣跟住佢就得冇問題。如果係嘅話，Maria 落嚟之後嘅咧，你哋喺下邊嗰度坐一台，跟住睇下邊度食嘢。 其實最好噶啦，招呼埋你哋食嘢。 咁跟住你都要唱噶，你都要唱。 我唔使唱，我係做 MC， 係啊，我啲遊戲已經 cut 曬啦嘛，獎抽咗啦嘛 ，CEO 講完嘢啦嘛，其實基本上我已經冇用噶啦。咁跟住佢就話喺下邊度食飯。咁跟住我就話哦都好啦，我可以去洗手間。咁我就翻嚟之後就同大家去食飯啦。佢知我都要知道咩事啦。其實咧係成個洗手間都係。人，因为他们已经饮到倒晒顶了，所有的人全部都在外面那里喷晒， 喷晒住，昏迷晒。 全部都入台啊！里面就话哦，我卒之都知道点解你唔入嚟食饭。 我想问下，年尾定年头嚟噶？ 系年尾嚟噶。 系就出事 啊！系啊，系嗰啲美牙场。 喂，好啦，仲有8分到11点钟，一节歌之后翻嚟有 肥强周记。 长如白雪没污迹，用手指尖我能作画。随旋律流动之声，为一身束薄而沙哑。Oh my love, oh my love， 在爱里分对错，你问我，我不答。的生活医生来赐福，一百道门静静地为余生瞑目，梦还好，可亲的面容现实全让希望，原来是剧毒。走了吧 ，Oh my love， 顶峰中起舞，宁静中观青山与绿水细数，为何苦恼？当一切多么虚无，为何焦躁？ 陈柏宇嘅呢歌叫《纯白》啊，30度气温，我哋送俾你另一个环节。 叫肥强，我块面系最长，耶、yeah, ！肥强周记，耶耶耶！ 肥强周记第三集 episode 3，今日系誓要野生捕获黄德斌斌，斌斌，斌斌。斌斌，我嗌你啊，你听唔听到啊？自从我学人跟风睇大叔的爱咧，我开始不自觉咁迷恋咗阿斌斌。最明显系，哦，佢流苏。 哦，点明点解？ 为咗实现野生捕获佢咧，我走咗去大澳啊，梦想可以撞到阿斌斌啊，揾咗8个几钟都揾唔到。后来有人话俾我听，喂。人哋套剧都拍完， 播完啦，你整一可爱小傻子啊！可爱小傻子系我包装过佢闹我嘅一啲好难听嘅说话。原来爱情真系可以令人咁疯狂嘅。我知道芬芬嘅身形好 fit， 为咗拉近我哋嘅距离，所以我继续严格执行我嘅肥强自肥企划。简报一下先，去到今日7月22号，我体重依然 keep 住系164磅。我觉得我要实行第二个阶段啦。上个礼拜日，我嘅新欢 Amy 喺都要我同佢去姨妈家私嗰度睇家私。我问佢佢嚟做咩啊？佢话如果两个人要组织家庭，要开始谂下间屋点样布置，仲有咩颜色为主等等等等等。我同佢讲，我有我嘅幸福家庭，你有你嘅幸福家庭，做咩要一齐拣家私？跟住好大声咁，咦？然后好大力咁喺个坚实嘅臂弯搣咗两下，我数住真系搣咗两下，我好嬲，然后我不自觉咁行咗入佢嘅大衣柜，再斯斯然喺个柜出嚟。Amy 呆咗问我做咩，我话两个字出柜，明唔明？佢又咦一声，当佢想再搣我嘅时候，我再行翻入个柜，跟住已经冇跟住啦。嗰日之后，我竟然觉得自己一身松晒，直头好似轻咗10磅咁。我决定要继续执行我嘅大 project， 开始跑步。我先喺屋企做咗5分钟热身运动，拉筋，然后着咗一件我认为好 sharp、好阳光嘅橙色 T 恤。不过后面系印住咗《黄大仙区节1984》呢几个字。我剪咗1984，再用块布写住2021，就好似啲运动员咁，我觉得自己好型。上次我嗰条大关刀波裤啊，俾人笑，今次我决定唔着，净系着而家最流行嘅 legging 加 leg warmer。结果我俾人笑得仲劲，不过唔理，照跑。差啲唔记得讲俾大家知，其实我带咗3样嘢去跑步嘅。第一样，是一个 Roy Band 眼镜，冇错 ，ROY， 结果啲流嘢真系冇鬼用，我即刻掉咗。第二样嘢，我要睇准时机先攞出嚟嘅，目标出现啦，迎面跑埋嚟，目测青春少艾，着住件 bra top。当我哋就嚟擦身而过嘅时候，我即刻掹出我的秘密武器，系一支水。未噏完，我已经照头淋落自己度，我觉得好型，一路跑步一路淋水，好型。好硬，但最后是衰，不是碎，因为水冲跌了我的眼镜。我知好雨，即刻搏命跑跑啊跑，尽快跑走。这个时候觉得心口好痛，飙冷汗，我觉得我就来接近死亡。当我跌落地下的时候，仲有意识的时候，我即刻在裤袋掹出我拿来跑步的第三样东西。大家我一定估不到是什么了，是一支粉笔。当我跌落嚟嘅时候，我向自己嘅形状画一圈，就好似凶案现场咁画低个死状。呢个时候耳边隐约传嚟阿叔学咩人碰瓷啊，然后我就晕低。醒翻嘅时候，我侧边多咗好多钱，有大饼有20蚊纸，因为唔知边个有心人用我支粉笔写咗我可怜嘅一生响地下。今个礼拜肥强周嘅金句系。无论减肥增肥都唔好求求其其，一事无成注定你做乞衣。 晨运下不分老嫩爱早操，晨运有好早到，齐练舞讲招数，同道气氛好都兼一起舞。在这挤逼小岛，一天似漫长路，做到猛身 好奔波确系操，在每一天朝早跑发五十零步，流下汗，满是就从内心扫。蝴蝶脚霹雳舞，随便你编一套，神韵下花色多多够风骚。人健壮讲质素，唔练下咁衰老，宁愿瞓早啲听朝早啲到。 好啦，时间快到早上十一点钟啊！这个肥强周记下个礼拜四会再出现嘅，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76%。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今日大致天晴啦，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炎热。我哋先听听十一点嘅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等等。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曼将会喺星期日访华两日，同主管中美关系的副部长谢锋以及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面。中方将会表明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以及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定态度，要求美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损害中方利益。美国国务院话，与中国对话会是美方就坦诚交流持续努力的一部分，目的会是美方就坦诚交流持续努力的一部分，目的是推进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并且以负责任方式处理两国关系。声明又指，谢曼会讨论美方对中方行为感到严重关注的领域，亦都会讨论双方利益一致的领域。国务院发言人指出，要与北京建设性对话，美国希望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沿岸。此外，热带气旋烟花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并且逐渐向西伸展。在早上10点，台风烟花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而向台湾移动海域，并且逐渐增强。同时，热带低气压查帕卡集结在湛江之西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广西沿岸地区，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炎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同有烟霞，亦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63点，升442点，总成交金额645亿9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7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95点，系跌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4.5，升6蚊；美团278.4，升8.2；盈富基金28.2毫二，升4.6；中国移动49.85，升1.05；港交所539蚊，升3.5；微盟集团11蚊，升1.18；吉利汽车23.9，升5毫；药明生物133.9，升2.1；友邦保险96.1，升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3，英镑10.654，瑞士法郎8.471，澳元5.714，加元6.183，新西兰元5.402，欧元9.167。每百日元对港元7.0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41。港金现价报16,71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美元，卖出1,79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方向近住信和广场对出第二线有工程啊，经过小心。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现在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没有车龙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圣若瑟英文中学一带呢就比较挤塞。龙翔道去返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昂船洲大桥青衣九号码头方向尖沙咀、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渡船街东莞街美孚、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桥底上德村、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逢星期一至六晚七点零五分，文化日常时段，本地音乐、文学、电影。视觉和表演艺术晚晚轮流献上， 星期一至五晚七点三十五分继续医生与你提供全方位健康资讯。 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 斯芬叔，你今日 last day 喎，个电掣坏坏地啊，一阵帮我换翻个新嘅，顺便咧拉个新嘅电线入电箱先走啊，唔该啊。 哇，莫莉老板，我冇牌噶，到时又唔知我 last day， 直头变 our last day 啊！ 真系噶，莫莉老板，进行电力工作一定要由注册嘅电业工程人员跟足程序去做噶。 唔信你就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案剧啦，嘉宾有佢 上锁挂牌要做齐，隔离电源冇闭翳，我系 Eagle 陈天傲。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仪。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例如交税、交差饷。 即刻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简单登记步骤就用得。 想了解多啲，上 imsmart.gov.hk 啦。 使用智方便，生活新体验。 二台话你知， 要减少因为工作场所整理不善而引致的意外，可以透过执行 5S 良好工作场所整理，即是整理、存放、清洁、标准和修养，去改善工作环境的安全健康水平。 整理即是要清楚将物品分门别类，区别和处理要和弃置不要的物品，避免工作场所混乱，阻碍出入通道。 存放是根据物品的存放规则，将常用物品妥善标签和安全而有条理地存放，较快过期的物品排在前面，做到先入先出的使用排序。 当然要保持工作环境、设备、工具以及物品处于一个清洁、整齐以及良好状态。清洁嗰阵，记得要同时检查物品嘅状况系咪良好啊？ 标准就系将整理、存放同埋清洁标准化，例如建立一套处理同存放物品、清洁工作场所嘅规则。 修养系希望员工可以逐渐养成良好嘅工作习惯，遵守安全工作程序同埋法例，履行自己嘅责任，最终可以建立良好嘅安全文化。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话你知。 早晨，Uncle 妈。 点 嘛，细路长。 琴日我妈赞你喎、 啊。吓、啊，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系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啊？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吓、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系、是、每日十点到一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咯。我越听越开心噶！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OK， take two， 开心字典 ，Open Heart Dictionary。开心字典， 天窗嘛，系啦 ，Open Heart Dictionary 咧，呢个星期四开始咗啦。 嗱，今日好犀利呢个字，叫做菜， 菜 食嗰啲菜， 知道，好中意味，好食啊， 系 乜嘢菜都中意， 真系、最憎食咩菜？ 冇嘢， 系 中心名菜。 你唔好小心咧，唔觉意讲咗阿马老师咁啲题目出嚟， 唔紧要啊， 冇所谓啊，我系有出呢个中心名菜， 我知啊，系 你大家都有出， 系啊，唔系啊，冇啊，你嗰啲题目， 我哋知晒你题目， 你啲 试题啊嘛。嗱，今日 做功课嘛， 阿老师啊，不如咁样容许咧，用十零秒啦，因为如果有啲人今日第一次听咩叫开心字典咧，咁样 好开呢个字，以前咧就系我哋食嗰啲蔬菜啦，唰唰声啦，但 系 后来某年某月某日咧，啲人咧就攞呢个菜字形容系女朋友啊，呢个系我女朋友，或者讲得俗啲就话呢个系我条菜咁样样啦。 明白。 今日咧我哋就话啦，凡系个菜字，即系我哋。嘅女朋友，例如我有个陌生嘅女朋友，就系、是、生菜咁嘅意思啦， 系 系啦， 但冇个生字嘅、 啊，有陌生啊嘛， 我陌生。 OK， 嗱呢个嚟，我再讲一个啦。 好， 疏远我嘅女朋友， 蔬菜 啦，就系咁啦，明唔明啊？ 明白、啊。 好，再讲多个啦，西贡。嘅羊儿， 西洋菜， 西贡嘅羊儿， 系啊，我女朋友， 系啊，你冇讲女朋友啊， 我未讲佢一个， 因为佢太浅啦，呢啲系啊，抢答嘛，喂，你琴日够系啦，你琴日玩黑家婆嘅时候，人哋都未讲，你已经你用扣减法，你已经答咗人哋啦， 系啊，系啊，好犀利啊， 我记仇噶，我记一年噶嘛，我唔一年后我先 delete 噶， 你自己下次攞张纸，攞支笔出嚟。 拿了了现在我拿了了 好 你 我告诉自己听我不会被人督着我的头 这么刺激 发过的台词不会被人找支枪冻着我不会被人赢我的 听着考大家了应该是没有给大家看的 我准备不要了你给那些给我们大家的功课 你问了那些等我们热下身先 因为那些可能听着的朋友我们都要热身的 嘛、 哦哎、女朋友好花心、 财心、 啱啦，好叻喎！ 咦，你唔系牛肉嘅啊？仲有个牛肉噶，你有一条题目菜心牛肉噶， 你唔好， 你争啲唔 我啦，你等我俾啲空间我，好唔 好？ 好 好， 准备抉择，非边个女朋友？ 准决赛， 你睇佢一路噏一路整个咁嘅衰样， 我都做晒啦， 都走。 不过俾阿李同学答咋， 由佢先啦。好嗱，听住啦，呢度指定阿梁同学答啊。 嗯。 女朋友聋咗，夺去我嗰条，咁你 咩话？ 咚咚咚咚咚咚， 蔡龙蝶咁 系啦， 蔡龙蝶咁 系啦，讲多次，女朋友聋咗，即系聋啦，蔡龙啦，夺去我嗰条，咁你 蔡龙蝶咁， 我都有一个噶， 好啊， 如果系蔡龙蝶咁啊，就系女朋友同成龙睇夺命感冒鼠。 老师啊，不如 攞啲感冒书， 不如我理得你啫，你只有啲片啫。 我知，我知，我知。 我又出一条俾你估啊，好嘛？我哋互相出下。 好， 第一条咧，我出嘅就系马老师个女朋友成日中意去蒲，又中意着得鬼咁暴露，激到马老师好嬲嘅。估四个字。 嗱，佢又嚟啦，好长啊嘛。系啊，马赛唔知乜嘢， 唔系 对咩啊？系嘛？ 马老师嗰个女朋友成日中意去蒲。又中意着得鬼咁暴露，咁激到马老师好嬲。四个字，一个地方名。 蔡蒲老师， 冇错啦。 蔡博老师我都有出噶， 系咩？ 蔡博老师唔系，但系你 未到啫， 你喺个功课嗰度冇出啊？ 功课冇出， 计唔计咗嗰啲功课啊？ 计咗， 嚟啊嚟啊！ 我嘅初吻俾咗我女朋友， 初菜 本来我不是用初吻的，我是用第二样嘢嘅。不过我觉得，咁样会好少少。 出一啲冇俾答案我哋嗰啲。 好啊，女朋友处心积虑炒牛蚝精， 菜心炒牛肉。 头先出咗菜心嚟，而家炒牛。 我知啊，我都未讲好肉紧，佢又讲咗，所以其实我好冇瘾。好，女朋友，阴肝啊，猪头饼， 菜干猪猪脚粥。将猪骨汤啱嘛？ 有我讲埋题目啦，女朋友阴干啊，猪头饼个骨肠 系 啊，老板再汤咗佢， 菜干猪骨汤 系啦。好霉氹氹嘅女朋友，扣起阿方世玉啲冷饭， 金银蛋浸现菜油盐水， 唔系唔系菜扣肉饭啊！你答错你嘅题啦， 你搞错咗 梅菜扣肉饭 系啦，好。嗱，我就翻你个答案，我讲翻个题目，你就一集快谂两下，然后讲好唔好？ 好， 好。今日银行宣布阿蛋浸亲，仲发现佢女朋友系个少妇，不过油淋淋，笑起上嚟咧，嫌佢唔够甜啊！ 金 银 蛋， 谂一秒先。够， 哎谂到啦， 浸盐菜油盐乜嘢？我唔知系乜嘢。 后边冇嘢噶， 有啊，有咩？少油少盐， 哦，少油少盐啊，系啊系啊系啊，哦 ，OK， 开唔开心啊？ 好开心啊， 好 happy 啊！ 好，继续啦，好 嘛？但系你又啲有出噶？ 唔系，佢出，佢出， 哦，你出， 好，继续我先啦，好，阿发哥。嗱，呢个秘密嚟噶，唔好讲俾人听啊，唔好讲俾嗰啲煮饭俾佢食嗰啲朋友听。 阿太啊嘛， 系啊， 系阿太成日帮佢喺九龙城度买嘢嘅。 系啊，阿发哥国内原来有个女朋友噶， 发菜， 发国菜， 系啦，发国菜， 发国菜。 好，有个姐姐啊，生得 B B 啊，原来我女朋友啊，系啊，生得 B B 啦，原来我个女朋友啊。有个姐姐啊， 姐姑菜， 姐姐生菜， 咩叫姐姐生？ 姐姐生 菜啊， 即系姐姐鸡，但系姐姐生菜， 系啊系啊， 有呢个嘅咩？ 有姐姐生菜， 梗系有啦， 喺边度得食啊？ 石硖尾， 你肯定？ 肯定， 我未信叫 姐 姐生 菜， 姐姐啊， 我即系拎过嚟嘅喳喳声嘅， 系啊系啊，通菜又得， 哦， 呢个扣你分。 O K， 冇听冇听过啊， 就系噶啦。 如果你出姐姐鸡，我反而听过。 嗱，我依家讲一个，然后你大家一人交一个出嚟啊，好冇？听住咯。洋人喜欢饮奶系冇错嘅，只可惜佢与生俱来比较小气。 我知洋奶冇， 与小白菜。洋奶冇与小白菜 系啦。其实呢个。题目有好多版本啫， 好到我啦， 好 比较简单啲嘅你好冇？ 好， 好，张学友想揾章子怡做女朋友， 张学友 想揾章子怡做女朋友， 张彩冇张彩嘅喎， 张学友想揾章子怡做女朋友， 友谊彩， 友谊彩。 咁渣入门版都 我又出一个简单嘅， 好 由国王个女朋友话事嘅国家，权力一定唔会交俾啲男人。由国王个女朋友三个字，一个人名嚟噶。由国王个女朋友话事嘅国家，权力一定唔会交俾啲男人。而家冇唱歌噶啦， 蔡国权， 冇错啦。 好，我又俾个你。 喂，咁耐嘅 个女朋友。好敬重我，同我去纹身， 蔡敬文 系啦， 我哋嘅编导， 我哋嘅阿姐 嘅真名就系头先呢一个，好， 我哋嘅编导啦， 系啦， 我再俾多一个你， 好， 好，女朋友马上俾钱贴阿郑则仕， 赛马比赛，赛马贴士， 系啦，冇错， 点解要贴俾阿郑则仕啊？ 你令到佢啫， 我唔制啊，好。听住啦，女朋友已经四围去找阿哥， 四围啊， 地方名四个字，女朋友 已经四围去找哥哥仔， 蔡维、 啊、哥哥仔， 蔡维 差不多啦。女朋友 几个字啊？哦， 四个字 噶啦。哦， 系啊，已经四围去找阿哥。 女朋友四围去找阿哥，蔡 已经。 蔡 以 维 亚 系啦， 喂，我出一个，我出一个，马小强拉埋阿洪松荫，谂住去蒲，点知俾佢女朋友发现。马小强拉埋洪松荫，谂住去蒲，点知俾佢女朋友发现。第一个字系你个名啦，当然系 马小强啊，定系小啊？ 五个字，马小强拉埋阿洪松荫， 几个字啊？ 马拉， 继续啊， 马拉松， 继续。从比赛， 冇错啦，马拉松比赛。 嗱、哦，我听住呢个题目好衰嘅， 好， 我好惨嘅， 系 女朋友成日去蒲，嗯，仲着露背装， 嗯， 我叫佢 头先我 破 咯， 系 啊， 蔡老师 啦，出咗啦， 好，嗱，我出一个即系俾大家谂下，好唔好？跟住我哋去一只歌，休息一下，好唔好？好，听住啦噃，小强个女朋友一唔满意就喋喋不休，去首歌先。 一提到未来啊，我想过无数可能，会跨山也追风，冲撞一段段旅程，顽劣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甲盾，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谈起牺牲是荣耀，回归了心神。向前冲，我可以不吝每一次演练，当战斗用十年二十年，上光荣，我仰望的蓝天，它点亮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早在未能牵动身，午夜时是荣耀，回归 叫做向前冲啊，张杰唱出嘅呢一首歌《号手就位主题曲》啊，11:27翻嚟我哋嘅开心字典啊。 好，萧强嘅女朋友一唔满意就喋喋不休，系咪新事嚟噶？唔识啊，你成日讲噶噃呢句嘢。 我根本唔会有呢个女朋友。 我系咩？ 佢喺我面前嗰度喋喋不休。 我讲嘅系你嘅前度女朋友，我就加饭啊，我修正小朋友唔系小强个前度女朋友，一唔满意就喋喋不休。 谂。 小菜一碟， 哎呀， 系啊， 中咗添， 哎，好，听住啦， 再嚟， 我识阿爷个女朋友， 椰菜， 我未讲完， 娃娃，系咪啱唔啱？ 即改，唔紧要， 哎呀，娃娃声。 喂，但系咧，我想讲咧， 夜晚黑娃娃声。 今时今日，大家未必知咩个椰菜娃娃，因为太耐以前嘅一种玩具啦。90年代系嘛？ 90年代， 唔知都唔使惊， 系啦，冇所谓嘅，系啊。 但系嗰时好 hit 嘅椰菜娃娃， 系啊，我冇， 好， 你有吗？ 我都冇。 你会有玩椰菜娃娃吗？你同佢玩咩？ 换衫， 椰菜娃娃同我玩， 椰菜娃娃都同你玩啊！听住。刘松仁带住个好似斑鸠嘅女朋友去买菜同栗子。 刘 一个日本女明星。 松田啊，唔系喎。 松田圣子。 五个字。刘松仁带住个好似只雀嚟噶吓。 系啊，知道啊，知道啊。 嘅女朋友去买菜同栗子。 买菜买 有个栗字嘅。有个栗字嘅。 唔系。 冇个栗子，啊有个子字啦， 子字， 乜字，五个字啊， 系， 乜字啊， 系， 我知 你个，你 ，twenty 十粒字，我讲日文， 唔啱， 我系，你讲一次啊， 你问小白啊， 我话 twenty 十粒字， 唔系， 虫， 系虫咩， 虫 菜，虫， 女朋友嘛，刘松仁啊嘛，刘松仁带住个好似。班沟的女朋友去买菜同栗子， 唔识啊！ 五个字， 红唔红噶？ 梗系红啦！三二一，重九菜菜子， 唔识， 我真系唔识啊！ 唔识真系 咩菜菜子话？ 吓，你哋两个都唔识， 唔识啊！ 哇，日剧女王， 你有听过啊？系啊，唔识。 咁啊，哦，咁算啦，唔 紧 要。 系， 哦， 好 嘅， 认输， 我唔啱， 冇，唔得。 喂，嗱， 企翻起身。 讲到日本歌星又好咩都好啦，翻嚟咧有另外一啲嘅时代嘅 80年代歌曲大比拼。 OK， 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前年721元朗西铁站事件，其中五名被告审讯之后裁定暴动等罪罪成，另外两人认罪。案件今日在区域法院判刑，各被告被判囚3年6个月至到7年不等。法官葉助文表示，暴動罪行的判刑需要考慮案件的暴力程度，是否早有預謀抑或突發事件，事件的暴力程度，有沒有使用武器，罪行的規模、持續時間、範圍，犯案者是否在遭到警告之後仍然進行犯罪行為，罪行所造成的傷害，受害者的傷勢以及犯罪者角色等。四名前《蘋果日報》編採人員被控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今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四名被告包括前《蘋果日報》副社長陳佩敏、前英文版執行總編輯馮偉光、筆名李平的前主筆楊清奇以及前執行總編輯劉文忠。控罪指四人由去年7月1日至到今年4月3日，在本港與前一傳媒行政總裁張劍雄、前蘋果日報總編輯羅偉光、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蘋果日報3家公司以及其他人 串谋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对香港特区或者中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动。法院外有一批市民朝早八点之前已经到场排队等候旁听，庭内同埋延伸法庭部分几乎坐满。在北京，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表示，世卫日前发表的第二阶段新冠病毒溯源计划，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的假设作为研究重点之一，既不尊重常识，亦都违背科学，中方不可能接受。曾益新在国新办记者会强调，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职工和研究生至今未有感染新冠病毒，病毒所并没有能够直接感染人类的病毒，亦都没有开展新冠病毒增益功能研究，更加没有人造病毒。东京奥运明日揭幕之前再次传出丑闻，东京奥组委宣布解除奥运开幕及闭幕仪式制作及演出团队之中担任表演总监的小林贤太郎职务。日本传媒报道，事件涉及小林贤太郎过去有关犹太人被屠杀的言论。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说，小林的言论是用一场惨剧来开玩笑，因此决定将小林辞退。奥组委将会检视开幕礼会怎样进行，希望尽快有决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炎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和有烟霞，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16点，升493点，总成交金额722.4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574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25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5蚊，升7蚊；美团279.6，升9.4。港交所540.5，升5.5；盈富基金28.24，升4.8；中国移动49.9，升1.1；微盟集团11.06，升1.24；吉利汽车23.7，升3毫；药明生物133.8，升2蚊；友邦保险96.05，系升2.3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3，日元110.14，瑞士法郎0.918，加元1.258，人民幣6.47，英磅對美元1.371，歐元對美元1.18，澳元對美元0.735，新西蘭元對美元0.695。港金現價報16,67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5美元，卖出1798.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大埔道噶。重复多次啊，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大埔道。咁喺港岛嘅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屈地街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屈地街一带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温思劳街；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又有翻车龙，排到欣怡花园。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咁喺九龙方面，蝴蝶谷道落翻去长沙环道挤塞，车龙排到上去呈祥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龙盘苑呢一段咧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青衣九号码头去尖沙咀、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路口的时候应该格外小心，转弯之前要收慢打灯，小心盲点，仲要留意有没有行人过紧马路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邓飞， 如果能够多啲睇喺呢啲军人背景嘅国剧嘅话咧，就对于自己系军事上嘅了解掌握咧，有多啲知识。 晚晚睇国剧830，号手就位。 除咗可以晚上8:30喺港台电视31收睇之外，午夜12:00仲可以即日重温。 每个 checkpoint 咧就好似人生嘅一个个阶段咁啦，咁啊唔同嘅人都会有唔同。而有最適合自己的那條路。 學界總動員創造天團成員繼續帶大家認識黃仁書院野外定向會。 學界創造 星期六晚9:00第二台， 主持 Miss I 鍾傑良。 在焦點創造，我們請來2021年大專杯田徑賽1500米和5000米的冠軍人馬黃子圖。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大師有禮， 大師有禮，請接招。 大师见面，分外暗棋，全新电视节目《大师对谈》，主持人林以乐牧师同全灯法师，一集一主题，天一句，地一句，分享人生智慧，教你生命内在操练。每集仲有微网红带你去本地教堂、庙宇古迹打打卡。今晚8:00，港台电视31。 陆安彤即系 K 仔。佢会 KO 你个脑，令你上瘾、出现幻觉、焦虑同抑郁，乜嘢都惊。K 仔仲会 KO 埋你个膀胱，导致膀胱萎缩，令你忍唔到成日去厕所。受毒品问题困扰，唔好犹豫，即刻打186186，或者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求助。咪俾 K 仔 KO 你。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11:40啊，31度气温，相对湿度75%啊，风骚快活人嚟到呢一个环节啦。 爱好系列， 80年代欧西流行歌曲， 好辛苦啊！ 一定要有歐西流行， 一定要歐西流行，因為其實如果係80年代嘅，我哋香港都有好多好勁嘅人物咯， 冇錯， 係咪啊？張國榮啊、羅文啊、 梅艷芳 啊，就係嗰一扎喎。 喂，如果你聽歐西流行曲咧，你哋有冇買嗰啲年青人周報啊？ 有 青年周報， 青年周報啊， 好型啊，好型啊嘛！ 佢啲報紙咧係綠色嘅、藍色嘅，即係一隻色嘅， 係啊係啊，有 個。嗰種味道真係好鬼正， 係㗎，係 啊！仲有我哋會用一個某牌子嘅網球袋做書包， 啊 ，Yasaki 嘛， 唔 係，你係 Adidas， 係 Adidas 啦 ，Adidas 嗰個，因為佢側邊有個袋 裝，係咪裝只叫毛福咁樣啊？ 裝 啊！ 裝其實本來是裝呢一個網球拍嘅，但係我哋就會揾嚟裝出出邊嘅唔同嘅嘢。 冇錯，係啦。另外咧就懶型咁樣夾住幾張黑膠唱片嘅。 啊，有嘅。 哇！ 同埋嗰陣時候 回憶翻曬嚟， 會自己有個 collection 噶嘛。 係啊。 跟住你係要專登去信和嗰度要租唔同嘅碟啦，跟住你係揾嚟去整整一個用 cassette 帶。 系， 系咪？我哋录一啲你自己中意嘅歌， 系啦，有代客录音添， 系啊， 都有。 有冇抄歌词啊？ 当然有啦， 鬼正 啊！哇，呢啲咁嘅嘢，我谂人哋大家讲咧，就觉得系恐龙时代嘅嘢。 同埋你识英文歌又特别型啲， 系 嗰阵时仲有啊，因为中意听英文歌咧，拎埋吉他旅行嘅有啲人， 系啊，即系鬼咁死重，唔知点解嗰阵时感觉我 好型咁样，系。 但系啲女仔系特别中意啲识弹吉他啲哥哥嘅噃。 三样嘢， 嗯。 弹吉他、 影 相、游水， 系我两样都中。游水唔得， 系啊， 系啊，因为 游水 都要敢着泳衣， 教女仔游水， 系 啊，男仔又帮女仔影相， 系啊， 又跟住弹吉他唱下歌， 同埋嗰阵时啲青春剧全部都系呢啲嘢噶， 冇错， 系咪？系啊， 我嗰阵时都好型啊， 就系邓浩光啊嘛。 我你知唔知我仲学咩？除咗影相，我学晒相啊， 我都有，我喺屋企 晒房嗰度， 我自己喺屋企自己黑房， 系啊，哇，几 型 啊，浸下浸下， 好玩噶， 系啊，但嗰次衰啊，成日搭相纸俾我妈睇啊，嗱，晒相就用啲相纸啦，点知全部相纸 走 晒。 光你识晒相，你唔知道会走光噶咩？ 我唔知啊，我要好型咁话俾阿妈听。 呢啲就系相纸啦， 系啦，你见过未啊？见过。 你以为女仔着裙先至会走光系咪？ 但玩晒相咧，嗰阵时真系好玩噶。但我又嗰阵时犯咗个错，原来咧你浸药水咧系俾个夹夹住浸，我最初唔知，手指浸落，咁跟住咧浸咗几次之后咧黄晒啲手指， 到你手指走光啦， 到手指走光啦， 就系金手指啦。 冇错，咁啊呢啲就我哋八十年代好多个回忆啦， 情怀嚟 嘅，系啦，真系好多情怀嚟嘅。咁啊当然喺八十年代，对于我自己嚟讲嘅话，都系我觉得人生当中最黄金嘅年代。 系啊， 你唔 觉 得 嗰阵 时候？反而呢啲唔係，我覺得係有好多嘅機會去唔同嘅地方，接觸唔同嘅人，因為又拍電影啦，又拍劇啦，又做即係好多嘢。咁所以其實有好多啲歌曲咧，係伴隨住我有好多一啲好不能磨滅嘅難忘嘅記憶。 交俾你先咧。 誒唔係，係阿 Michael 先嘅。 好 ，Michael， 好嘅，好嘅， 我哋已經抽咗籤噶啦。 抽咗籤 喺你唔喺度啫， 當然趁你唔喺度啦。 係啦，我知你啊，你懂嘢。 好， 嚟俾你 逐个介绍下嗱。咁首先我先，其实我呢个都 系 一个续集嚟嘅。我上一次咧就话爱好系列咧就讲及有个节目啦吓，曾经谂唔到名啦，咁身边咧就我谂起一对寂寞的心，咁啊套咗落去啦。好啦，咁嗰个就 系 因，呢一个咧就系果啦。因为呢个果咧就系做咗呢个节目之后，我经常就会用呢一只歌嚟 check 我哋嘅节目。 Lonely Heart， 呢对乐队就叫 Yes。 Lonely Heart， Lonely Heart。 寂寞的心的拥有人 ，Owner of a Lonely Heart， 就系呢一首歌曲。OK， 好，各位寂寞的心们，我哋又嚟怀旧一下，一齐投入寂寞的心俱乐部。呢对乐队个名就三个字位 ，Yes Yes。 冇错啦 ，Yes， 我推嘅呢首叫 Only of a Lonely Heart， 我第一首订出嚟嘅，今日八十年代嘅欧西流行歌曲之一。 好，等我接招。 欧西流行曲。 好，咁喺八十年代咧，我觉得佢就系人生中，头先我讲咗一个 introduction 嘅啦，就是一个最美好嘅时代嘅。因为嗰阵时候嘅话咧，我觉得自己真系好幸运，因为有好多嘅机会啦，拍戏啊、唱歌啊、做电台啊咁样咧。我最开心嘅咧系可以接触好多唔同类型嘅人，去唔同嘅地方。最难忘嘅咧系我去个苏联。 哇！ 嗰阵时候系未开放， 嗰阵 时叫做俄罗斯苏联去拍戏，咁咧拍嗰套戏咧就叫做《红墙飞龙》，同行嘅咧就系有许冠杰、 哇 张曼玉，导演咧就系霍耀良先生嘅，好多谢佢俾咁嘅机会我。其实咧我好小气嘅咋，我喺个火车度已经俾人杀死咗噶啦。其实如果大家仲记得咧，嗰阵时系咧叫做咧系《泪眼杀星》嘅一套漫画嚟， 漫画 系啦，佢改编住咁样嘅。好啦，咁其实我哋咧最开心嘅就去到嗰个地方啦，已经好难得啦，因为基本上系好难申请可以喺苏联嗰度嗰阵时候系拍剧拍戏嘅。咁我哋嗰一日咧，我好记得嘅，拍摄咧就系有一条咧已经系冇再服务嘅，可以叫做系荒废咗个铁路啦。咁咧佢就要摆一架火车喺上面嗰度咧，系要来回咁样行驶，因为我哋有好多 嘅 剧。里面嘅劇情咧，同埋有好多嘅場口咧，係喺個火車裏面度發生嘅，包括我喺嗰度死咗啊，同埋嘅就係包括嘅就係紅牆飛龍啊許冠傑咧，要喺個地嗰度打鬥嘅場面。咁咧就因為有一日咧，嗰陣時候因為要喺嗰、那個嗰度取景啦，所以咧係我真係好好彩，我係同阿張曼玉咧朝對口晚見面，係同一卡喺嗰度 傾偈啦，可以交流下， 有好多嘢就即係大家好好咁樣去交流。一下啦，咁樣 我覺得好開心 㗎，真係好開心， 我都有呢個機會， 完全冇壓力嘅。咁跟住收尾就好記得有一個畫面，我到今時今日我一眯埋眼一聽到呢一首歌，就會諗起呢個畫面嘅，就係有一日特別凍。天灰暗暗，出面咧就系零下，唔知道有几多度，十几度。 冰天雪地喎、 啊。咁就系嗰个场口咧就冇我哋嘅，就我哋已经喺嗰个卡车上面，就系来回咁行嚟行去，行嚟行去就不停咁拍。咁啊就好静，就系得我同佢喺个卡嗰度。咁啊因为咧系拍紧啊许冠杰佢嘅打斗。咁你知啦，正系一个剧本嘅就系大打。呢两个字啫，就够吓死你啦！ 系啊， 太 不负责任嘅， 系啊， 因为交俾母子噶啦嘛。 冇错、 啊， 我哋基本上系冇嘢做啦，全日都。咁跟住我哋就喺个卡嗰度啊，就倾偈啊，好开心啊。 有冇热咖啡啊？ 咁跟住佢就同我讲，佢就话其实你有冇啲咩歌你好中意听噶？咁跟住我就话有噶。咁嗰时我哋仲记得系用 Walkman 嘅， 系， 大家仲记得？ 记得， 摆乜其实 好记得。咁啊，张曼玉就攞咗一个黄色嘅 Walkman 之后，咁跟住同我讲，佢就话呢一只歌我真系好。好中意嘅，但系呢一只歌喺呢一只碟里面嘅话系冇大 plug 嘅，但我每一次我听完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我都会有呢一种想喊嘅感觉嘅。佢、就将佢自己个耳塞塞咗落去我呢。 哇，好浪漫啊！两个人听一部机，好浪漫。 播呢一首歌喺出边嘅时候咧，嗰架火车系冇停过嘅，一路咁去经过嗰啲系全部都系咧，你喺一啲。聖誕卡嗰度見到個雪景喺你出面嗰度， 好靜好靜 個 感覺出面。 你已經就聽緊呢一首歌曲，再聽埋佢裡面嘅歌詞，你真係想有一種嘅覺得就係、是、哇，天地蒼茫，但係喺一個異國嘅地方，有一個朋友喺呢一度同你一齊分享呢一首嘅歌曲。佢呢一個畫面佢就哇，呢一世你都會記得， 好浪漫啊， 好浪漫，好温馨。 呢首歌曲。 送俾大家嘅就系有 Sting 嘅呢一首歌曲，非常之好听嘅 Fragile。 Perhaps this final act was meant to clinch a lifetime's argument. Nothing comes from violence, and nothing ever could. For all I was born beneath an angry star. Lest we forget how fragile we are.Tears from the star, like tears from the star. All along the rain we'll see how fragile we are, how fragile we are.

去何文田山嗰屋企，我又少去呢一區咯。一上去雖然喺鬧市啦，旺角嗰地方，一上哇真係好 好靜， 好有豪宅嘅 feel， 好靜，好你覺得係行路都冇咁大聲咁樣， 係啊， 好靚啊！對佢好，但係係一間舊嘅好大嘅 house， 但係裏邊係好靚好舒服，佢好好人，仲叫個工人姐姐，我唔記得咩名，阿咩姐啊，俾個糖水佢哋食啊咁樣， 係咪六姐啊？蔡大佢嗰个啊， 好似系啊，系啊，系啊，我唔明真系叫咩名啦，咁又唔想讲错，咁总之咧坐喺个屋企，哇，咁佢坐喺度，我唔食噶啦，得你食啦，咁样，咁啊望住， 好型啊，咁啊倾偈倾偈 ，Leslie 系好好噶。嗰陣時候我同佢錄廣播劇，佢都係嘅， 好照顧 人喺個 conference room 嗰度嗌曬啲嘢食，因為全日喺度啊嘛，我哋要就佢啊嘛，同埋林憶蓮，跟住到最後尾嘅時候咧，就係成個好似餐卡咁樣噶，不停咁叫你哋，因為辛苦啊，總之大家個就入嚟食嘢啦。佢好照顧人， 即 係 坐喺佢個大廳嗰度，望住出邊啲樹咁喐下喐下，食個糖水，哇！都未開會已經好，即係成個人好 relax， 好開心。 有冇瞓著啊？ 上床瞓一陣啊！我可唔可以上你張床瞓一陣？我瞓過張榮張牀， 我會啊！我帶埋套睡衣去。 可以话俾人听，我瞓个 Leslie 张床，你瞓过未啊？ 而家你仲 selfie？ 系喎，喂，应该唔系喎。Leslie 可唔可以俾个枕头拎，攞个枕头拎走得唔得？ 系啊， 系。一阵间到你噶啦噃。 好啊， 系啊，八十年代欧西流行歌曲。 八十年代咧系我嘅青春期，即系十零岁去到廿零岁，因为头尾咧经历好大。 你会唔会播死啦啲青春痘？ 至今未有感染新冠病毒。病毒所并冇能够直接感染人类嘅病毒，亦都冇开展新冠病毒增益功能研究，更加冇人造病毒。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沿岸。此外，热带气旋烟花嘅外围下沉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并且逐渐向西伸展。在中午12点，台风烟花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47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移向台湾以东海域，并且逐渐增强。同时，热带低气压查帕卡集结在湛江之西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广西沿岸地区，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炎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同有烟霞，亦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08点，升483点，总成交金额763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4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25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4.5，升6.5；美团280蚊，升9.8；港交所540.5，升5.5。中国移动49.95，升1.15；盈富基金28.24，升4.8；微盟集团11.18，升1.36；吉利汽车23.75，升3.5；药明生物133.8，升2蚊；友邦保险96.1，升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3，英镑10.657，瑞士法郎8.476，澳元5.721，加元6.184，新西兰元5.408，欧元9.1712。每百日元对港元7.0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99。港金现价报16,670蚊，系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31美元，卖出1,799.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断断续续咧排到泽安村。重复多次啊，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嘅慢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泽安村。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左转去蒲岗村道嘅支路咧，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蒲岗村道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喺卫理道近住何文田。 田山道咧就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卫理道近住何文田山道一段来回方向咧都系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仲有车龙噶，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咁喺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油站一段咧比较挤塞。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怡安阁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昂船洲大桥青衣九号码头去尖沙咀、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全新时段每晚十点，环宇天下，欣赏优质外购节目。 星期一一齐闯天下， 星期二历史二三事， 星期三三十一看世界， 星期四悠游在四方， 星期五零距离科学。 以后连周六日晚一样有得睇，以纪实角度认识中国古与今。 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 人生是要靠自己亲手掌握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 一同关注职场新手关注组。今集的嘉宾是 Hello， 我是周建豪校长。 微电康江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江节目时段内播出。 洗脑场企起身， 什么事啊老师？ 我就没合眼瞓啊。 我冇瞌眼瞓喎，我头先眯埋我谂嘢啫喎。 谂嘢系嘛？好，我问你一个问题：有一只狗，一只猫，一只老鼠，佢哋要搭船过河。狗会咬只猫，猫又会咬只老鼠。请问分几多次先可以全部过晒河，冇人受伤 咧？我知，一次。 点解？ 因为只要开着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俾佢哋听。他们就不会咬对方啦。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哇，今日都好似几热，32度气温，相对湿度68%。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炎热吹微风，未来数天天气热，同埋有烟霞有骤雨。好啦，爱好系列咧，去到马小强。 八十年代欧少良哥哥最喜欢嘅系《路你》啦。 嗱，呢一首歌咧，就好耐历史噶啦，其实已经超越咗八十年代噶啦。 哇，咁唔得。 不过呢首歌我第一次接触嘅时候咧，就系八零年。 哦， 系啦，因为嗰阵时咧就读紧 Form Three 啊，好似。参加咗呢个班制嘅歌唱比赛， 你啊， 我哋班系啊， 你识唱歌嘅咩？ 我唔识噶， 弹吉他。 你咁你唔识咁你点啊？即系玩啊，参与下啫。 系鸡仔声啊，仲未转声啊，仲未转到我呢把嘅 老鸡声啦。而家嗰时鸡仔，而家老鸡声 系啦。咁咧，班主任嘅 miss 咧就选咗入 choir 嘅，唔知点解。哇！你好侮辱我班主任啊！我最尊敬嘅 你个班主任其实系。佢知唔知听歌噶？ 佢教音乐噶。 哦， 系啊，系啊，系啊。 嗰样另类嘅选择。 我哋班咧就第一次唱呢啲欧西流行曲，亦都系我第一次接触什么是欧西流行曲。 歌又唱呢啲歌？ 班制音乐比赛，我哋班制音乐比赛系唱歌比赛，我哋就拣咗呢首歌，班主任帮我哋拣咗呢首歌，然后亦都帮我哋去排呢首歌。我第一次接触啲 之前是零的，即我没有听这些东西，是纯粹收音机有什么没有主动去吸收这些。 即是这是 第一只了。欧西流行曲、我觉得很好听、但是我那时候又不知道那些歌词是什么东 西。这个是好听的。 超好听。 只有我不知道是什么歌。 啊你听一下 Scarborough Fair、 第一次接触到呢、感觉好清新。 加上你 Simon and Garfunkel。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Remember S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 Tell her to make me a cowrick shirt of the deep forest green.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I want no crested crown without no sleep.And it grows the shadow And s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 Sleeps on the wind of a cloudy calm Tell her to find me As a figure of land A sprinkling of green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ouch with the heart Salt water as well sea strands and polishes of fan S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 Tell her to reap in a sickle Lord's blazing in scarlet battalion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唱作歌手 II 怎样改编梅艳芳经典歌曲《女人心》做电影宣传片配乐呢？ 怎样带到她那个韵味呢？因为本身《女人心》都是一首很柔情的歌，那我们再将那个韵味和 grand 扣在一起，令那个 trailer 人家一出就很 sparkling 了。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士。 爱好系列， 好爱好系列咧，咁一个 round 噶啦吓，其实已经十二点搭三噶啦，咁第二个 round 咧，我开始啦，咁样咁做一个怀春少年咧，以前咧即系成日咧就会觉得啊，几时会有自己嘅喜欢嘅人咧？呢、這个世界上人哋话啊嘛，其实人一出世咧应该系两个人嚟嘅，但系你分开咗，所以你要揾翻嗰个合适嘅，我哋叫 Mr. Right 吓、咁所以咧第一次听呢个歌曲嘅时候咧，已经有一种感觉，好似写咗喺心里边咁样嘅，歌名咧叫做。等緊一個你最愛嘅女仔 ，Waiting for a girl。 like you。 哦，啤酒广告，啤酒广告， 蓝色嗰只，蓝色嗰只， 有个妹妹系蓝色， 蓝色嗰只， 正啊！ 系啊，有啲歌咧做咗广告歌咧， 系啊， 入咗脑噶嗬， 系啊， 咁当然佢本身就唔系一只广告歌啦。 有冇？ 来。 由呢一个 Foreigner 唱出嘅 Waiting for a Girl Like You 送俾大家，哇！如果大家曾经都喺呢个怀春年代一齐听咧， 沙滩啊！ 一个心中的女孩啊 ，Waiting for a girl like you 呢首歌名字啦。 好啦，咁其实当然啦，你话八十年代咧，除咗头先你讲紧嘅就系话，即系我哋就读紧书啦。读紧书嘅话，其实咧总会有啲夜生活嘅。夜晚黑嘅时候嘅话咧，亦都系八十年代嗰阵时候喺香港，亦都有好多系饮嘢啊、跳舞嘅地方。 广东道啊， 广东道真系非常多， 唔少脚舞啊 ，Hot Gossip 啦，仲有Hollywood East 啦， 或者我去中环嘅 D D 啦， 哇，中环嘅 D D 简直就系靓人出现嘅地方啦。 你冇咁上下裝扮嘅，你係唔敢入去換樓啦，係啱唔啱啊？ 冇錯， 我真係我記得我第一次見到陳百強就係喺 D D。 哦，係啊。 是啊，跟住好彩到最后尾嘅时候，原来是有朋友，即系啲哥哥姐姐系识佢 啊。 哇，开心到、啊！ 去嗰啲地方好开心，你即系你觉得咧系一个大日子嚟嘅，同埋一个大嘅节目嚟噶。 你觉得自己好威啊！ 要装扮 嘅，大个人啦， 冇错。咁嗰阵时候其实咧，如果你话即系喺嗰啲地方，除咗你话喂正经嘅，大家都系饮下嘢啊，跟住我就系大家去识下人啊，跟住咧就去跳舞啊。我最中意嘅就系跳舞嘅、嗯。你哋有冇嗰啲歌曲嘅话咧？总之你就系法国嘅，就一播就会啲人哇！ 有嗱，我想问一下，当时你哋嘅战衣系咩打扮？跳舞？ 你讲你自己先啦。 系，我系 我想知道你着乜嘢，睇下有冇失礼我先。 一条拜伦顿嘅指定动作， 有嗰条皮带啊， 有 boy 嗰条皮带啊。 但你我梗系唔系 boy 咧，系 Roy 翻版嚟噶。 系啊，我哋去了解啊。 咁细个开始卖翻版噶啦，不过嗰时咧系啊， 嗰时你啱啱你要去蒲，你梗系要有啲装备啦。但系呢啲唔可以俾阿妈知嘅、你要自己好似阿院长同埋话要匿埋换嘅，系啦，呢、這个就系我嘅装扮，但系下边咧就着波鞋啦。 哦，系啊，系啊，系啊，懒就懒系好似好 dress down 咁样噶嘛。 咁上边咧一系白色 T 恤，一系黑色 T 恤， 冇错 啦。 好， 两、位 冇乜 问题 嘅。我嘅战衣又冇啊，嗰阵时候咧一条嗰啲叫 simple black dress。窄身嘅，总之就 系 一条呢啲咁样嘅嘢啦，咁跟住咧就扮到好似麦当娜咁样咯，譬如可能一定系绑头巾啦，搽黑色嘅手指甲油啦， 嗰时兴噶啦咩已经 兴，你自己睇下，系、 哦、 啊，嗰阵时已经搽黑色嘅手指甲油啊，净系得一个牌子嘅就系 Mary Quant。 但系咧，你屋企冇人闹你嘅咩？你搽黑色指甲油， 当然有啦， 翻学唔会俾老师话嘅咩？ 洗啊嘛，你翻 阿叔，我而家讲紧夜晚再玩。 咁你翻屋企又查咗，又洗咗佢咁啊？ 翻屋企都瞓啦， 系有啲叫洗甲水啊，你知 唔 知 道啊？唔系啊，同埋 买嚟俾你饮啊。 不过系，即系等于我琴日同阿马老师讲，我要着喇叭裤，大喇叭裤咧， 系啊， 我系戴住喺个喺个 lift 里边换嘅。 系啊，呢个装备嚟噶嘛， 系啊， 唔衰得噶。 好，阿 Michael， 你嘅战衣系乜嘢啊？ 我唔记得啦。鬼又即系我冇乜特别战衣嘅，因为我第一我唔敢买啦，惊阿妈闹嘛。我琴日都讲喇叭裤我都匿埋着。 咁你出去做嘢咧都要出去蒲噶啦， 出去蒲咪冇啊，即系都系蒲都着翻衫噶咋，即系我唔会 着五蒲就唔 着翻普通嘅衫，冇乜特别战衣。 即系我中意你呢个 look， 冇乜特别战衣。 Birthday suit， 我一生出嚟嗰套衫。 系好， 好犀利噶嗰阵时候，不过我未讲完噶，我唔单止系搽呢个黑色嘅指甲油啦，好笑噶，我阿嫲咧见到咧有一次好惊。佢就撞鬼咯， 中毒啊你！ 你系咪真？佢真系同我讲，佢话你咪中毒啊？点解你啲手指全部黑色噶？ 佢讲少咗， 因为我抹得唔干净啊，即系有啲剩翻喺度。跟住我就唔系啊，你都好兴噶咁样咯。跟住佢见到啦，咁跟住仲有就系戴嗰啲手镯啦， 麦当娜 一抽两只都有嘅，戴到上嚟个手臂咁滞噶啦。跟住我就系搽一啲银色嘅 唇膏， 唇膏系似真系似中毒，同埋你有病嘅嗰阵时候就系呢个咁嘅装扮。 冇错， 呢啲真系冇得输。 麦当娜冇得输啦，但系其实麦当娜之外嘅话咧，就系个女性嘅代表啦。至于系男性嘅代表嘅话，八十年代嘅话，梗系佢啦。 哇！ 女吧， 边个 换翻只白袜先？ 系 Michael Jackson， 佢哋就天王啊！呢一只歌又系噶， 又系冇得输啊！ 系啊， 全部人唔理你，而家系鬼黑， 涌出嚟啊！ 即刻就去跳舞啦！ 呢个歌就叫做《俾你贱》啊，仲唔系俾你贱？ 你贱啲， 你贱啲， 你贱定我贱？ 就系俾你贱咯 ，Billie Jean Michael Jackson 呢首歌。We'll be right bac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前年7/21元朗西铁站事件，其中五名被告审讯之后裁定暴动等罪罪成，另外两人认罪，案件今日在区域法院判刑。七名被告被判囚3年6个月至到7年不等。法官叶助文不接纳多名被告的求情理由，又指他们是有预谋行事，有被告的行为更加是丧失理智的无差别袭击。香港是法治社会，需要判刑重的刑期以示阻吓。警方拘捕一个工会的五名成员，年龄介乎25至28岁，指他们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10条。消息说被捕人士是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的成员。今早大约10点，警方带同一名被黑布蒙头的男子到码头围道一座商业大厦调查，他被锁上手铐。警方其后带走多箱物件，大厦的地址与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网上列出的联络地址属于同一商业中心。警方说被捕的工会成员涉嫌在去年年中至到今年串谋发布、分发、展示或者复制煽动刊物，意图引起公众，特别是年幼孩童对特区政府和香港司法的憎恨，煽惑使用暴力，以及怂使不守法。国安处同时冻结涉案工会大约16万元资产。寒南暴雨持续，增加至33人死亡、8人失踪，超过300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2亿元人民币。寒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当局继续派出大量人员参与救援。总理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找紧找实防汛救灾工作，确保人命、生命、财产安全。南韩的新型肺炎疫情恶化，单日新增1842宗确诊个案，再创疫情爆发以来新高。同日新增3宗死亡病例。新增確診個案當中，1533宗屬於社區感染，境外輸入有309宗，其中270名患者來自軍方、青海部隊。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午炎熱吹微風。展望未來2-3日天氣酷熱同有煙霞，亦都有幾陣驟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05点，升480点，总成交金额76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4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25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4.5，升6.5；美团280元，升9.8；港交所541元，升6元。中国移动49.95，升1.15；盈富基金28.24，升4.8；微盟集团11.2，升1.4；吉利汽车23.7，升3毫；药明生物133.7，升1.9；友邦保险96.05，升2.3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3，日元110.13，瑞士法郎0.917，加元1.258，人民幣6.469，英磅對美元1.372，歐元對美元1.18，澳元對美元0.736，新西蘭元對美元0.696。港金現價報16670元，跌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8.46美元，賣出1799.2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港台电视三十一强势推出《号手就位》，中国第一部火箭军军旅题材电视剧，一个中国火箭军嘅故事，由李路担任总导演，李易峰、陈星旭、张馨予领衔主演。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 港台电视三十一《号手就位》。 消费券计划已经接受登记了，由而家到8月14号，年满18岁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和邮局 ,Alipayhk, 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Payhk 四减一，就可以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啊，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买啊？ 哎，毛毛虫，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嗯，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啊，毛毛虫又系要接受自己噶嘛？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10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啊。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 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我系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电发。 梁继忠、李丽蕊、马小强。 爱好系列， 笑咩啫？咩翻嚟啊？ 开心咪笑， 开心啊，开心啊！听翻呢啲歌真系好开心。头先咧，诶，你例如啱啱出咗去执嘢嘅时候咧、啊，我同阿马小强咧突然之间忽发奇兴咧， 重温当年 开咗个喇叭好大声，跟住咧，我即系个 feel 翻翻嚟，跟住马小强就话。咩话？几点走话？嗰啲咁咧， 扎扎扎扎， 有 女仔话， 系咪啊？好大声啊！以前啲 disco， 随住年纪大，我觉得做咩咁大声啊？头痛啦，不如搵个地方，我哋先饮啲嘢，系啦，饮啲嘢暖下个身啦。 好嘈，好多人， 系， 但系你会一样咧，你玩好开心。 啊，仲有一样嘢，嗰阵时咧，仲可以喺啲地方食烟嘅。 系啊， 真系 烟雾 弥漫， 系 嗰种味道咧，真系得意啊！就话干冰嗰啲，系啦，咩味都 系啊，会喷啲干冰出嚟，咁样 跟住嗰啲 DJ 来唔来会讲嘢噶嘛？ 系 啊， 我以前咧一个好 friend 嘅 DJ 朋友，不过已经唔喺度啦。 啊，十首英文歌，跟住整一首中文歌。 同埋佢哋會自己 remix， 嗰陣、 啊、 時候係自己會捽碟 remix 嘅，係、 啊、 兩首歌擺埋一齊， 哦、 哇！你嗰陣係會癲㗎。 跟住啲人都聽到好開心嘅歌咧，就一齊叫㗎啦。 係 啊，好啦，到你啦噃，唔好講唔得其他嘢。 嗱，而家我哋又要翻去我當年少年不識愁滋味嘅年代。 愛上層樓，愛上層樓。 記唔記得我曾經喺啟德機場送一個女同學走啊？ 啊，記得。 某年某月某日。嗯，即系几年后，都系八十年代，我收到佢一封信， 哦、 啪， 强、啊、哥，我翻嚟啦， 唔系， 强哥，我结婚啦， 系， 哦，真系噶， 结婚。真系 佢翻嚟结婚，你喺嗰边结婚。 嗰边结婚， 佢点解要通知 你、啊？系 咯， 佢嗰边结婚点解要寄嘢？我话俾你听， 佢话俾我哋听，佢话俾我听要结婚咯。 佢俾贴你啊？ 唔系，边有贴？ 佢喺嗰边 啊？ 咁咪系咯？ 佢话俾我哋， 佢又唔系俾贴你，又唔系请你饮，做咩要讲俾你听啊？ 打击佢咯。 唔知啊！ 哎呀，好惨啊！ 佢话俾我听，哇！我当时嗰种即系手都震，我真系记得睇嗰啲纸咧，手震， 啲字化咗，因为啲眼泪滴咗落嚟，系咪？ 真系有一两滴眼泪。结果我做咗一件事，我写信去电台点唱，我第一次。 系咪三个节目的心啊？ 唔系凌晨节目 哦， 凌晨节目，我点一首歌， 系咪港台噶？ 唔系隔篱台，然后我就录咗饼剧集带，跟住我寄翻俾佢。 你想佢点咧？ 冇冇嘢讲啦， 冇啊， 冇唔即系 纯粹心意， 画一个句号咪算咯。 哇，好 OK 喎， 歌都浪漫啊， 系啊，就系呢一首歌啦，再见女郎 ，Goodbye girl， 嗯，我最喜欢嘅面包乐队。 You sheltered me from harm, kept me warm, kept me warm. You gave my life to me, set me free, set me free. The finest years I ever knew.Said too much, but still you showed the way, and I knew from watching you. 嗱，阿小强兄咧，唔单止要换一个医生，仲要换一位视光师、眼科医生，即系个验光师嗰啲咧，即系将只眼贴落嗰个框框度咧，睇唔睇到呢个医字啊？嗰啲向边边啊？咁样 你自己讲， 系啦，因为咧，佢咧就话俾我听咧，就系呢只碟嘅第十四 track， 咁、哎、我就想我嗱，我第一，我因为我尊重你咧，我就唔想问咩歌，因为你想有个神秘啊嘛，十四啊嘛，好啊。拧咗十四一波、嗯、就系 Everything I Own 啊，咁原来佢要嗰只系廿四嘅， 都系面包乐队、嗯。 救命啊两位，我已经跌咗落去谷底啊！ 你嗰只系咪就系 Di da di da di da doesn't mean forever？ 系啦， 冇错。 Let me tell you goodbye 嗰只啊嘛，应该系再见 你。你睇唔睇到我眼 有 泪水？ 唔系嘅，我觉得嘅就系个天系唔想你再听到呢一首歌啦。 唔系啩？ 我觉得系邪嘅呢件事系。 呢 一只啊嘛， 够啦， 系咪 嗰个系咪 啊？系啊， 叫咩名？阿娟定系阿芳定系定 阿 玲啊？ 阿芳啊，叫做 阿芳。你搭住姐哥讲两句。 阿芳，我哋再见啦，希望你永远幸福。 其实你揀错人，你应该加呢句嘛，你应该加呢句嘛，咁阿芳先会翻嚟啊嘛，咪播俾佢把鬼啊，系咪？你翻嚟我度啦，阿芳。我个胸膛宽过佢啊！咁讲， 阿芳好难翻嚟啊！连歌都拣错咪讲，点翻嚟咧？可能人哋谂住听紧嘅就 系 话佢播呢只歌，我就翻嚟。 系， 跟住阿芳就话 错咗。 强哥，你戴咗眼镜未啊？ 系啊， 知唔知边只歌啊？ 会唔会我当年都记错咗啊？ 怀疑你 阿方成都话分啦， 你当年咪俾只青春死啦，青春斗佢听啊！ 死啦，死啦， 唉，真系 过晒， 所以头先咧，我哋嘅 tag 系错咗嘅，佢话系 goodbye， 佢话点知唱咗 everything 就唔关我事啊，因为我信佢，佢写住第十四只，咁咪播第十四只。 系啦， 喂，好啦，争取时间，因为今日仲有即安剧，喺即安剧之前，阿 Sarah 再介绍多一只歌曲。 好，介绍呢首歌咧，头先我哋就话谂住系嘅，即系我哋唔好斗啦，有一只歌嘅话系大家套电影一定有睇过嘅，我最记得嘅就系里面有一幕咧，之后咧我哋有好多女孩子都会学嘅，就系个女主角着住一件好松身嘅衫，跟住同咗个男主角喺度倾紧偈，跟住佢就一路喺里面嗰度咧就一路除咗里面嗰件内衣。嗰、那個咁嘅方法咧，到今時今日大家都仲仍然係沿用緊嘅， 冇錯， 好性感同埋好 sex 嘅，大家仲記唔記得？ 記得，哇！真 我目睹咗呢啲場面好多次。 係啦，嗰時候我睇緊嗰陣時候咧，我個心卜卜跳嘅，覺得應唔應該望落去？應唔應該望落去咧？ 呢啲 係啊，呢一首歌曲咧，亦都係將佢成為咗其中一個廣告歌曲啦。以及咧就係呢一首歌，我諗亦都帶嚟有好多我哋一啲嘅青春時候嘅回憶嘅，就係、是、我哋都好想讀演藝學院。 冇錯， 係啦，加入我哋呢一個嘅行列嘅呢一首歌曲就係、是、Flashdance What a Feeling。 哇， 得唔得啊？我哋一齊啦，好唔好啊？ 一齊嚟啊， 係啊，係去到嗰 chorus 嗰陣，大家都會一齊唱嘅。 What a Feeling 。 A slow glowing dream that your fear seems to hide deep inside your mind. All alone I have cried, silent tears full of pride in a world. 将我哋嘅风 show 发完咧，今日咧吓差唔多啦尾声啦。不过一仲有更精彩嘅节目就系即安剧， 正啊！ 希望我哋个节目我能够俾到你一种感觉就系 What a feeling！ Yeah, I'm Karen 嘅呢一首歌曲，拜拜， 拜拜。 Take your passion.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喂 ，Hello， 斯芬师傅。 哇，彭小姐行过嚟呢头，顺便睇下铺头啊！ 系啊，啱啱咧就同啲朋友喺附近食完嘢咯，咁咪过嚟睇下咯，睇下你哋有冇偷懒啊嘛！讲笑啫，其实咁嘅、 啊， 我净系买咗嘢食过嚟探下你哋啫。 哇，多谢晒、啊！喂，彭小姐咁啱啊，我介绍个新嘅师傅仔你识，阿 Eagle， 过一过嚟啊 ，Eagle。 啊，系系系，施师傅咩事啊？ 我冇介绍我哋阿大客阿彭小姐过嚟识你一睇嘅，只系大客啦。每年俾好多生意我哋做嘅。 好、哦，彭小姐你好啊，我系 Eagle 啊。 哇 ，Eagle 你好啊，喂，施师傅啊，你请嗰啲咁后生嘅，喂，同埋咁靓仔，系咪真系得噶？ 哇，我哋专请小鲜肉噶嘛，货你哋呢啲客啦、啊。喂，放心啊， 总之我早啲来探班啦、啊。 绝对冇问题，醒目学嘢又快，绝对掂。 哦，真系噶？喂，但系咁、啊，师芬师傅，你知啦，做装修呢啲咧，成日咧都要做啲电力工作啊，一唔小心咧，好容易就会出意外噶啦嘛，触电啊、烧伤啊、火警啊，呢个啊，唔好话姐姐吓你啊、 嗯， 爆炸都有机会啊。 哇， 彭小姐呢啲我哋梗知啦。 师芬师傅，我就梗系知你知啦，不过我担心 Eagle 啫，我担心佢唔知啊嘛。喂，系 Eagle 啊，你知唔知道导致呢啲意外嘅原因系啲乜嘢啊？ 哦，呢啲我梗系知啦。关于电力工作嘅意外，好多时都系因为工友开工嘅时候，佢哋冇隔离啲电源啊，又或者事先将电源隔离咗，但系咧中途又俾其他人重新接翻啲电源，咁就好大机会造成翻意外啦。 你意思即系隔离咗电源就系其中一个最有效减少发生电力意外嘅安全措施之一咯？嗬， 梗系啦，仲使讲嘅？ 既然隔离电源咁重要，咁实际上又应该要做啲乜嘢？ 嗯，当工友去检查一啲带电嘅工具或者设备嘅时候，就应该先切断佢哋嘅电源，确保工友所接触嘅物件都唔系带电嘅状态。 啊，头先 Eagle 师傅你咪话有啲情况系工友喺事前已经将电源隔离咗，但系中途又俾其他人开翻，咁呢啲意外又点样避免先？唔通真系要揾一个工友长期企喺度，喺个电掣面前阻住啲人走去揿呢个掣咩？ 唉，唔使 Eagle 答，我答你啦。啊，其实阿彭小姐唔使咁样嘅。嗱，啲工友咧就可以用一个叫做上锁挂牌呢一个安全程序，就将嗰个电掣双锁好，咁就得噶啦。 咩嚟噶？咩叫上锁挂牌啊？做啲咩噶？系咪股票嚟噶？ 系啊，彭小姐，啊，你过嚟呢边啊，等我介绍过你听。嗱，首先咧就必须切断啊，连接电力设备嘅嗰个电掣箱嘅电源。 冇错啦，切断咗电源之后，工友就需要喺总掣度装翻佢哋嘅锁具，而用嚟上锁嘅锁头，千祈唔可以用一啲系一时配多锁嘅锁，同埋啊，一定要配备专用嘅独立锁匙。而锁匙记得由工友佢哋自己保管翻啦。 哦，即系咧。得一条锁匙可以开到个锁，系咪咁嘅意思啊？喂，咁如果系咁嘅话，真系可以减低俾其他人错误咁样打开机会、啊。 冇错啊，咁就唔会开错锁啦。 咁但系仲有啲乜嘢其他嘅安全措施要留意呢？ 哈哈，咁梗系有啦。记得一定要由注册嘅电业工程人员进行电力嘅工作啊。 诶、哎，仲有啊。要切断总电源啊，同埋咧进行上锁挂牌程序之后咧，就要用仪表量度确定个设备咧系零能量，先至可以开始工作嘅。 哇，听落咧用咗呢一个上锁挂牌程序，又好似真系好稳阵。师芬师傅啊 ，Eagle 啊，咁你哋每次开工系咪真系做齐噶吓？ 咁呢个一定会啦。电力工作一出咗意外，好容易连命仔都冇噶。我哋一定要好好珍惜我哋嘅生命噶嘛。 咁就好啦，我都好担心啊！你咁靓仔，好可惜噶，知唔知啊？ 系系系，知道。 不如咁啦， 除了电力之外呢，你们的肚子都要医下的。我买了一些东西吃，不要放这么久，不如一起吃了先。 哎，好啊好啊，阿 Eagle 吃东西先啊，吃东西先啊。 好啊好啊，早餐都没吃，好肚饿啊。 哦，看看什么吃先，沙律啊，果汁啊，这样啊。 是啊，正啊，健康啊嘛，绿色生活啊，啱啊，吃多些蔬菜生果好啊，健康啊。 啊，师傅啊，头先呢你话用晒啲螺丝啊，我而家出去买一买先，惊一阵行唔开啊。我顺便呢去隔篱食埋个叉鸡饭先啊。师傅，你慢慢食你嘅沙律啦。 衰仔啊！ 上锁挂牌要做齐，隔篱店员冇闭翳。我系 Eagle 陈天傲。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嘅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或者致电劳工处嘅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时间下午1:00。